诉我现在的你是否感到快乐， 站在缘分的天空，有你我就不会再有寂寞， 风雨中我愿陪你走过千山和万水， 爱的路上是否也会有你一路走来相依偎， 你可不可以对我说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褪色， 虽有下雨的天空，牵手雨过天晴会有彩虹， 一生中会有多少美丽故事伴你我， 新的旅程会让我们珍惜 共同拥有的那么多， 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， 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一生一世与你相依， 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一生一世的知心知己， 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 一生一世。